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那些默默无闻的那种朋友，他天天就是不说话，闷头学习，然后呢突然就拿一证书放在你的面前说，哎，你看这是我博士研究生的这个学位获得。当时我觉得特别真的哎，真的不吹不夸张哈、啊、他是我身边唯一一个博士研究生的朋友，他就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严美丽。欢迎李严。 啊，准哥太客气了， 真的李严。 其实我并没有默默无闻的学习， 对，就是李严 是，我是很咋呼的在学习。 对对反正李岩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姑娘，每件事情在她的眼睛里，在她表达出来都是充满欢乐的，这一点是感染到每一位朋友，对不对？而且李岩是特别喜欢旅行的朋友， 对对对， 她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非常的眷顾哈、啊。 是这样， 听说今天这个目的去过很多很多次， 对对对 ，so many times 了吧？ 是是，等于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一有时间就会去一趟，后来因为大学同学都在那个就在那个区域内嘛，所以毕业之后，然后也是对对，经常会去， 那 也算是见证了这些年它的发展吧，这个城市 很熟悉啊。 对对， 提到这个城市，很多朋友说这大城市。在东北算是大城市， 对对对， 沈阳， 沈阳 是吧？ 是东北唯二的两个副省级的这种 唯二 首，就是怎么说省会城市吧？ 嗯， 和哈尔滨是一个级别的。 是的， 嗯， 50多岁去沈阳，那一年四季是不是都去过？应该算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吧？ 一年四季都去过。 人都说沈阳的温度肯定比北京要低， 嗯、 沈阳的冬天比北京要冷，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先说一说体感的温度，现在是。咱录这节目是8月12号， 嗯， 啊，是吧？ 夏天那边应该能比这儿低个4-5度吧？ 啊，也没有那么多哈。 对对对，你像热的话，它也不会，但就是说你不会感觉到像这边很燥热， 嗯、 然后出去黏黏的出汗，不会、 嗯， 那边很凉爽的。 嗯， 然后热呢，不会让你觉得体感会黏黏糊糊不舒服，它就是很清爽的那种热。 嗯， 然后冬天也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冷， 因为火炕的人。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那个，其实那边东北那边的那个室内的这种暖气是做的很足的， 做的很足。 对对，所以 棉猴捂的很足。 对对对，而且沈阳的这个纬度，它跟北京是差不了多少的，等于就跟咱们这边延庆差不多。 是的， 所以嗯， 眼前当中的学霸的这个感觉出来了，纬度的部分了解的很清楚。 太客气了， 衣食住行鱼够游，反正我们出去玩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玩哈。 是这样的， 而且沈阳的吃 基本去过的回来的朋友交口称赞， 真是。 而且你知道东北东三省的饮食拿出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城市都能非常骄傲的说安排， 对 不对， 绝对没得说的。 我也去过辽宁省的本溪市， 哦， 对不对，这是我家人的城市嘛，就是会感觉到那个地方的消费物价 对 品种繁多，就饮食就说那些鸡架就在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就有烤鸡架， 我真是忍不住想跟你 排队。 这个鸡架哈，在沈阳真的，我曾经为鸡架专门去过一次。 真的，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鸡架就是其实就是鸡肋骨， 对对对对， 吃的 炸嘛，不就是？ 对对对，但是他们那边真的是，我估计可能就是整个辽宁省，他们都能把鸡架做出来不同的味道，有焗的，有炸的，有拌的。 焗的， 对。就是你把那个鸡架就是给你用那种红烧的酱汁给你勾一下，就是那种焗出来的，对对对对，它不同口味的鸡架上面再给你撒上小芝麻，然后真是它那个鸡架哈做的是就是太有风味了，让你无法接受。 颜色上， 对对对，颜色是深色的，深褐色的。我吃过不同的种类的烤鸡架，然后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沈阳的老四季鸡架，这不算是打广告。 老四季鸡架， 老四季是他们一个饭店的名字吗？ 老四季还是老四季？ 老四季， 老四季， 四种季节 嘛。Four seasons。 对对对，我在那个饭馆里面，其实就是像那种国营小饭馆嘛。 是是是是， 我进去，曾经一幕深深的震撼到我了，一个老先生吧， 老先生 ，然后穿着单薄的这种上衣，然后买了一瓶啤酒，雪花啤酒，然后一盘花生米，然后一个鸡架， 哎，香的， 整整吃了两个小时，从我们进去到我们走，他就那一个鸡架，你就能他的反复在嘴里面咀嚼回味，就让你惊叹。你像我们进去夸夸不知道，就是三四个人上来就买十个鸡架在那啃呗，但是人家就能把一个鸡架就是辗转。就是那种回味，能吃两个小时。 那个周总怎么了，妍妍呀？我觉得这个老人也是故里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真是 真的吧？这个年，这个味道啊，想了二十年了，也许就为这一口，这二十年两个小时算多吗？ 啊，也 不算多。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真是很低廉的一个价格，它这种品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会让你感觉到震惊。 是的， 我觉得是一种情怀。 慢慢的来哈。 对对对对对。 说到鸡架啊。那个味道，因为我上初中高中时候也吃过鸡架，一般学校门口都有炸鸡架的哈。 对对对对对， 就是当你从那个油锅里也不知道什么油，反正挺好挺香的，拿出来那一瞬间，我那鸡架没芝麻，你那吃的鸡架有芝麻的， 对， 就那个肉，它肉是白色的鸡肉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从那个骨架里剥落开来放到嘴里的时候，那个香， 它外焦里嫩，因为它炸的那一层是焦焦脆脆 的， 但它里面是肉的软的，对。然后呢，它那个味道调的又刚刚好，而且带点甜口， 是的， 这跟就是东北那边的这种口感是有关系的，对。他们东三省三个省市的这个烧烤都有不同的风味。 哎，说到吃，咱们不妨就说烧烤文化啊，去东三省玩呢，当然也有很多消费啊、购物啊、旅行的景点，我们下边慢慢来。 可以。 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就饿得慌哈。东三省烧烤的风味有区别，你是有过统计和感受的是吗？ 我有过统计和感受。 比如说有刷酱的，有不刷酱的， 对， 这比较直接。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细致上的分类吗？比如说， 你比如说有重甜口的， 哦，甜口的， 有重孜然口，有重辣口的。 哦， 它其实甚至同一个省份，你比如说去沈阳吃和去本溪吃，或者说是去那个铁岭吃，它味道都不一样。你在吉林的话，去长春吃，去延边吃，又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在黑龙江去大庆吃，去齐齐哈尔吃， 去的不少啊。 然后去那个哈尔滨吃又是不一样的， 我的天哪！但是那个热闹的感觉和贴地气儿的感觉是不会改变的。 对对对，因为现在其实像是东北那边的烧烤，在国外，尤其是就是日韩那一带，他们现在是一个旅游景点，他们觉得就是中国东北的烧烤，对于他们来说，就跟咱们现在在网红餐厅吃饭拍照一样的， 打卡。 对，那边现在非常流行，也是我们这些就是中国这东三省的移民过去之后， 是是 他们带去的。现在在那边，就是他们会在这个网络上分享，然后甚至还有旅行团专门到东三省 吃这个 去吃这个烧烤的膜拜之旅。 我这次去贝加尔湖嘛，然后我刚刚回来。然后都全程俄餐，你想俄餐是团餐的形式， 哦， 吃不出那种俄餐的精髓来，也没有什么俄餐，但是最后一天大家忍不住了，就在贝加尔湖的旁边，因为第二天就离开奥利洪岛了， 贝加尔湖，你想想非常的平静， 对， 宛如海水一般的贝加尔湖就在你的眼前。于是我们大家共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定，我们去买串，在贝加尔湖它是允许可以篝火烤串的， 对。 然后呢，我们就去到那个奥里洪岛最大的超市旁边，哎呦我的天哪，就看到一个东北小伙自己穿牛肉和羊肉，然后买了五串牛肉，告诉大家 吃吗？ 特别大， 哦哦哦， 它不是那种小串，它特别大，一个真的很足的，一个就要三两二两那种肉啊， 哦哦。 然后呢，提醒大家，如果去贝加尔湖买串的话，建议大家买牛肉不买羊肉， 羊肉 是冻的， 哦， 牛肉是新鲜的， 哦。 然后我们全程在这个贝加尔湖烤串的时候，我们自己生火，自己那个，哎呦，那个感觉，就喝点啤酒，唱唱歌曲， 明白了。 我当天在贝加尔湖上整晚迷醉，我们的俄罗斯当地的这个导游给我们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你说烧烤文化确实深入人心， 真是这样的。 去东北玩啊，你不吃顿烧烤，不跟当地人聊会天，听他们砍山，是一件缺憾的事情。 真是，他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东北的烤肉哈，他们把这个小料做得非常的足， 极致， 就是干粉面嘛， 对， 然后辣椒面， 对， 然后照顾你的口味，还会给你甜辣酱，你爱吃什么刷什么。 嗯、 然后他们自己会把这个烧烤肉腌制的这个过程，每家都会有自己的秘方，绝对不交流。 嗯、 你去这家吃，跟那家的口味绝对不一样。 嗯嗯、 他们比较喜欢就是那种用篦子。烧烤 是的， 对，你就给你上篦子，然后上面一个系统，然后自己去自助 DIY 自己烧烤那种。 对，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那边吃烤大蒜和烤蚕蛹，它的蚕蛹就跟我们的大拇指一样的 大，我吃过的、嗯、 巨大。 嗯， 我不吃那个东西的、 嗯、 但是他们那个是一道菜， 高级蛋白质， 每人都会点。 对啊， 对，很多人去那儿就为了吃那个，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爱吃烤蚕蛹。 你吃过山东的小蛹吗？ 没有 啊，那个、 那我知道山东是有小小的， 对对对啊、那个， 因为我老家跟山东挨着嘛，所以我知道他们那边会，哇，那个大蚕蛹， 它是冻的，一开始 看去太可怕了， 是的， 但是它就，它就前面就会给你，就是伸缩那种， 对对，但是你烤完之后放在嘴里。很香， 我不吃。 你可以体会体会，好多朋友会拒绝一些食物哈、啊。其实我们到了当地呢，如果见到一些特别 local 的美味的时候呢，你一开始在感官上，你的主观意识里是拒绝它的。当你真的是，比如喝了两杯之后呢，啊，你说你的朋友说，你尝一尝这盐，咔一口之后，你会知道它是浓缩了几代人对于这个食物的烹饪的技巧的凝聚， 对他们智慧在里面 精华，对不对？东北除了烤串。各种的菜，我觉得东北人上菜就是那种安排之后那种大盘子大碗， 对对对， 量特足， 分量很实惠， 是不是？大家可以去东北三省任何一个馆子随便点，味道都不会差， 而且人均价格很低， 是的，物价非常的便宜，对吧？ 这是让我不能理解也不能就是接受的，因为我就会觉得他们其实挺亏的。 是， 你像我们吃一顿烤肉 没多少钱，没多少钱， 对啊，200块， 对， 这200块你在别的地方吃可能就是一两盘上好的那种肉，他们就是特别分量大的那种牛羊肉，我都会觉得怎么把这个本钱挣回来。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房租比这边便宜吧。 哦，那肯定 是，对吧？类似 这 种 有一些想去哈。当然我们说到吃，因为衣食住行娱购游嘛，吃解决了没问题，随便吃，吃的特别好，吃的特别幸福。在东北地区沈阳这座城市居住的环境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你这50多回都住过什么样风格的，不是住同学家里也有，住酒店也有，是不是都是这种风格？大概的价格是什么样的？中心区， 我住过他们的酒店、 uh-huh、 然后住过朋友家里面、 嗯、 也住过类似于像是民宿那样的地方、我觉得价格都非常的实惠。 嗯， 因为那个我住的他们那个酒店是郊区，就是浑南区，就类似于咱们这边经济开发区的那种、 嗯、 新区的一个5星级酒店，然后游泳池什么的都很设备很齐全、 嗯、 那一晚上就700来块钱， 一晚700， 5星级酒店嘛，因为是新开的。 嗯， 那像民宿的话一晚上就300多块钱，是在室内， 是的， 对， 现在 然后人家房间也装得挺好的， 是啊， 对， 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啊非常的发达， 对啊， 你一搜你就搜你最愿意住的那个房型和房间，对吧？ 对 对 现在大家都出去都 DIY 了， 是是， 确实都是这样。 他那边反正也是吧，因为整个东北的服务业其实他们是比较就是那种大大咧咧，很热情、 哎、交流， 对对对，他们不是说像我们那边很精细、 嗯、 一步一步给你送到的、 嗯、 做到位的那种，所以我感觉它这个性价比对于我们其他地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嗯， 就是你可能说我难以说这个价钱买不着那种顶级的那种服务或者怎么样的、 嗯嗯、 但是在这个价位绝对会让你觉得物有所值， 宾至如归， 对对对， 是吧？ 嗯， 其实东三省的朋友也很淳朴， 是是是、 啊、因为都是 闯关东过去的山东朋 友，对对对对， 你会感觉到连交流之间，你会感觉到北方人的豪爽、直、耿直。 我们在饭馆里面吃菜，吃饭，两桌的人互相认识，就直接我送你一道菜。 对， 他们就是这种，就是、 人家 是 讲究这个。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不是他，不是说你给我替你买单了，他们会这样，比如说这桌正悄悄吃着菜，服务员端过来一盘，声音很大啊，这是几桌送给你们一盘菜，然后过大概十分钟吧，然后那桌 又来了， 送菜那桌又会接到这桌回赠的一盘菜。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太热闹了，这种 你就觉得就在那个东北吃饭哈，就是场子绝对不会冷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都在那个节骨眼上，都在那个气氛点上。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我觉得可能其他比如说南方同学他们可能不能接受这种氛围，但是比如说如果是我曾经一个人在沈阳吃过一顿饭，旁边就有两个老大爷，真的是老大爷，也不用也没有别的调侃的意思。 一个鸡架，一盘花生米，一瓶红。 另外一个老大爷， 另外一个， 他说：“小妹，你一个人吃四个菜呀、啊？” 就是当地人打招呼的， 对对对， 他不是那种，就是他就真的就好奇， 对， 能吃得了吗？ 他说：“你怎么吃那么多？”我说：“我不小心点多了。 就是从这么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民风的淳朴， 是 人家自然也不打那种预防针，也不打马虎眼， 对对对 对 对， 当然作为一个游客来说呢，我们妍妍也不管是学生的身份，而是去跟朋友会面的身份，而是一个旅行者的身份，都得去玩点东西， 对， 感受点东西，除了吃除了住之外，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一般你如果作为一个游客的身份的话，你自己规划去沈阳你会去哪些地方？ 我去沈阳之前，我对沈阳的唯一的了解就是它其实是跟历史有关系的，所以我当时、对，我当时就是肯定要去的就是沈阳故宫跟大帅府，这两个也去了，而且沈阳故宫还去过两次。 那个是没去过，什么感觉？ 大帅府、那个你说沈阳故宫， 故宫的感觉说说呗。 那跟咱的故宫肯定没法比、因为它这个沈阳故宫是就是清朝的第一代皇帝努尔哈赤修建的，但是他当时没有修完，所以第二个君主皇太极就是在努尔哈赤的基础上把它完善了，他保留了清朝的那种宫殿的那种就是一个结构和架构，面积呢非常小，可能是咱们这边故宫的十分之一左右的样子，但是。就是它还是有这种正殿，然后偏殿， 很细致， 对对对，然后妃子住的地方，进去很快就逛完了，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那个时候清军入关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济啊还不是那么的发达，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经想过把沈阳当成他们的这个， 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修到最好，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建了北京的故宫之后还是会觉得啊很一般，但它现在算是国内保存完好的这种宫殿型的这种建筑群， 得去看 除了那个故宫就是这个沈阳故宫 了。帅府是什么感觉的？ 帅府呢它很复杂，就是它其实很像是北京这边的一些故居，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就像比如说北京不是有梅兰芳故居吗？ 是的。 其实感觉就跟那种小四合院，然后但只不过它是楼房式的，有那个意思了。然后里面都有很大的古树，然后它那个建筑就有点像是家庭的那种了，肯定没有故宫那么排场，但是面积还是很大的。而且旁边就是那个赵一荻，就是赵四小姐府，它是挨着的嘛，因为张学良将军他不 是 跟是对赵四小姐曾经有过一段爱情 的 故事吗？ 是的，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是很精致的，而且就在沈阳的那个小巷子里面，你要打车过去，要走进巷子里面才能看到一个豁然开朗的 哦， 然后保存呢它也都很完好，里面两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具呀， 都 摆着呢，然后还有两个人的历史展。 那比如说这种应该是打卡的地方哈， 对对对， 因为人比较多之后就会有这样一个担忧，商业化嘛，就这俩地方商业化嘛，门口会不会很多卖纪念品的呀，挂饰的呀，就会有这样的。 故宫是商业化了， 商业化， 故宫门口就有点像是咱们现在这边的景点，门口都会摆很多小摊子呀， 小物件， 对对对，但是那个帅府还很一般，因为那个帅府门口呢是一个大马路广场型的那样的，就是它正门是那样的，然后赵四小姐的那个侧门呢就是一个胡同，所以它没有面积去让它摆这些东西， 了解，对 对 对， 然后再加上它是国营经营的嘛，所以里面还会有一些就像是那种手办呀，周边呀这种 东西， 对， 所以它有这种金银探子，但不像是故宫门口就烟火气很足，卖烤串的呀，对，卖小玩具的呀，卖纪念品的 呀 都有。 了解了，那是个城市的风貌哈。 是是是。 那比如说你建议你去过这俩地方，我刚刚去沈阳的朋友也是喜欢历史的朋友，这俩地方一天可以吗？还是半天就解决了？ 半天就可以用完了。 哦，半天就解决了。 对对对， 一上午就离得远吗？这俩地方 离得就是 也还行， 也 还 行， 打车也便宜，在沈阳。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打车便宜。我去本溪打车的时候，真的是那司机也热情啊。这司机我上车之后，他一句话都不再停的，哒哒哒哒介绍， 对对对对， 介绍这个城市，你为什么来，在这里辛苦吗？吃的怎么样？几点坐车呀？问的都特别清楚，而且那个起步价很便宜。 我去沈阳的那个打车， 哎，沈阳是有地铁的吗？ 有的， 有 现在有 地 铁， 对吧？ 以前没有，现在已经修了。 哦，有地铁，有地铁的啊。 我去沈阳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因为我曾经去的时候是曾经以大学生的身份去。我在大连读大学，他一听你是大连来的，他立刻就要跟你 battle， 你们大连的出租车司机怎么怎么地，我们沈阳的怎么怎么地，你见过吗？我们都用对讲机讲话。对，我非常喜欢他们这种，就是带着那种自己当地人那种骄傲嘛。对对对， 那个骄傲还不是那种特别有优越，这就是那种劲儿。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土生土长那个哺育我的那个劲儿，我要给你展现出来， 是 体会到我们的热情。 对，当后来变了身份，以这种游客过去的时候，就超级热情了。哎，我跟你说，这个馆子不好吃，我介绍你去一个。对， 是是是，真是地道的推荐哈。 是。 那比如说，白天的沈阳是城市，因为都是天天工作呀，学习上班啊，学校下课什么的。晚上的沈阳，我们下上面的最后来说，它是鲜活的，还是因为好多城市它夜晚来的比较，你比如说小区很早就睡着了，九点十点这个城市就变得特别安静。沈阳是这样的风格吗？ 沈阳绝对是这样的， 绝对是这样的。 但是呢，它又非常特殊 啊， 因为沈阳有一种文化非常的发达， 啊、 就是它的洗浴文化。 洗浴文化，洗澡、泡澡。 对对对，泡澡。 哦。 因为它东北比较冷嘛，所以冬天大家。都不可能实现那种我每天都要洗澡这种， 对， 所以他们有专门的这种澡堂，其实就是澡堂文化， 是的，是的， 把这个沐浴的热汤的这种做到极致， 是的。 所以呢，沈阳本地的这个百姓，他们绝对是到点九点多十点多，没有什么丰富的夜生活，但是呢，在这个澡堂就是洗浴中心这块又有另外热闹的景观，其实它是两个并存的。 到底每当夜幕降临，大家都吃饱肚子了，有的散步，有的睡觉啊，这个洗澡的澡堂文化怎么让李岩觉得特别有意思？下面呢，我们要揭开洗浴中心的大门，当然不是了，就是澡堂文化。我就特别喜欢那个谁，濮存昕和姜武，还有那个表演艺术家，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演的那个澡堂洗澡，叫洗澡， 对，洗澡，洗澡， 对吧？ 对对， 真的是把那个老北京的这个澡堂的文化表现得入木三分。 不一样，跟 不一样， 不一样。对， 我现在去洗澡，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澡堂子，然后门票多少，拍背多少，搓盐是多少，那真的是还有一个桑拿房里头的那种很多那种。就是，哎，我曾经见过那种，应该是户外的工作的朋友 啊， 也不经常洗澡的哈，他洗完身上之后都是一滩黑水出，全部流下来。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是 也是用澡堂，但是我那个澡堂是没有大汤池的 啊， 没有大池子了。我小时候跟我爷爷跟我爸去洗澡的时候，都是开那个热水器放水，哎，这有点凉啊，这水放热，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小的那种盆， 对，大浴池，那个印象呢就会回到我们小时候的瞬间当中。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沈阳的洗浴文化，以及我们李岩哈，我身边唯一这位博士研究生关于沈阳的一些旅行见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今天我们嘉宾是中国好同事严美丽，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沈阳的描白。 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我们的分享嘉宾是中国好同事严美丽，掌声欢迎。 嗨，大家好。 严美丽是我身边唯一的博士研究生，再次重复一下哈。我老觉得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喜欢学习的朋友，他心里有个劲儿。就是我现在也有小孩了，我在看他就是教他学习的时候，我在想我小时候到底怎么学会那么多那些繁杂复杂的什么方程式啊，什么什么特别难。 我小时候成绩特别差。 哎呦，就现在觉得现在孩子压力挺大的， 对对对， 都希望呢真的是爸爸妈妈呀，在他们放假的时候，现在还是八月份的，对不对、还有时间可以带着他们好好的休息休息，感受旅行带给孩子们课堂之外的一些影响和感受啊。今天我们要跟着学霸李岩严美丽去到沈阳这个古老的城市。说到沈阳呢，我们提到小沈阳啊，那边的二人转文化， 对对对， 小品文化，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中国应该是戏曲舞台、戏剧舞台上一个非常立得住的形象，不管是电影、小品还是电视剧，对不对？ 对，其实我上周来跟那个道姐谈天津的时候说过，天津那边就是你不得不去，就是不得不错过的，就是你 不能错过的， 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的小剧场， 是的， 就是 相声， 对对对，听相声。但是在沈阳的话，也是沈阳那个刘老根 大 舞台，对，是他们真的是他们非常热爱的这种演出， 对对 对, 对, 对，你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去看一场，感受一下他们就是东北那种茶余饭后那种文化以及那种热情， 挺开心， 真是自己愿意花几百块钱，他们都是全家去看， 是 的 是的， 就跟咱们就是北方看相声、看这个大鼓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茶馆嘛。 刚刚妍妍说到了洗澡这件事情， 哦， 有的洗澡地方是不是也可以看二人转？有吧？ 是这样的， 有这样的， 是 一条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它有专门的演出场所吗？ 是的，是的。 哦， 刚刚说的，妍妍对这个沈阳的洗澡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说很多风格分得很细致。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说说感觉呗。 这个 夜幕降临了啊！ 其实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我已经工作 了， 去看我当年大学的 同学。 对。然后他说下午干嘛去呢？ 啊， 吃完中午饭。 啊， 其实中午吃完中午饭，我们溜达溜达，那会儿才2-3点钟。 啊， 说咱们去洗澡去吧。 哟，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烦，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我心说这个澡你什么时候不能洗呢？对不对？晚上我在酒店里面也能洗，实在 不 行。不 是那个淋浴啊， 对， 不是、啊。 我当时就但我表面上又不能， 你不能拒绝人家、 啊。对，当时我说行，那就去吧。当他开车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惊呆了，停车场没有车位。 西红柿首富的感觉是吧？ 真是那样的，停车场没有车位。 车位啊， 那是一栋一栋独栋的楼，那个楼真的比。就是像西单那边的单独的商场拎出来一个、都没有他们那个楼那么高那么奢华、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他说这是我们沈阳最大的一个洗浴中心、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些排斥，我说一个洗浴中心搞这样 这么奢华， 对 啊，对， 我觉得这 你会有自己的学霸的想法。 对，我说这不能进、他说你不懂，我们这边呢都是早晨吃完早饭、买一张通票就进来， 待着 直到晚上才走。 哎呦， 他说我们现在下午带你来其实都已经有点亏了、然后一张票它有不同的价位，100多、200多、然后当然你要在那包房间可能就会几百多块钱，几个朋友一起来、进去要叫号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你都要叫号， 叫号呢， 对、 哦、 然后他进去之后会分不同的楼层、然后有那种就是地下是女宾，地上是男宾、然后还有专门的楼层是通铺，你可以在那儿看电视、看电影、打牌，然后喝茶，专门有一个就是让你们朋友一起玩。进去洗澡之后，这个世界上各种等级，就是各种就是文化的，什么泰国浴、土耳其浴、芬兰浴 都在这儿， 在里面全部都有。然后还有什么泥浴，然后石洞浴、然后那种就是什么就是沙浴， 超级别有洞天的洗浴城。 对，真是这样的，统一的服装，领了手牌之后先去换服装。 对对对对，是是。 然后我觉得整个东北所有的这个服务文化精髓都体现在他们这个洗浴中心了，让我大开眼界、你进去把你当成一个就是贵族一样的来， 这里贵宾一位， 甚至你不用动手，每一步都有人专门给你去就是去安排，对，一个人走在前面，可能会有四个人在后面跟着，帮你更衣，帮你擦身上的水，然后帮你递这个递，就是给你递水杯。 这有点太细致入微了， 而这一切竟然只花了100多元。 哇！ 你只要加100块，可能200多块，你就可以享受更加贵宾的服务。比如说，你可以去一个人更少的楼层，会有更细致的人帮你划分，这都让我非常的惊叹。甚至就不用说他有打盐，然后打奶浴，然后什么各种按摩，各种 SPA， 对对对对， 这些你都可以按照不同的价位来去。 里面的饮食的味道是不是也挺好的？肯定得吃饭的地儿。 有日料。 日本料理。 对，有日本料理，然后有自助、然后有水果果盘、不同时间你一天三顿饭去都有，下午还有下午茶时间，有糕点。 还有表演时间。 对对对对对。 嗯。 你真是不管是什么等级的都把这个地方当成放松的一个， 是的是的， 一个渠道， 大聚会的 party 场地，是这样的。 嗯， 而且你出去之后，就像朋友说的，你出去之后出租车门口站在门口趴活嘛，然后当你从这个洗浴中心出来很惬意很舒服的时候，上车之后他们都会放着最劲爆的 DJ 和喊麦金曲，今天就是这个夜晚的生活才 刚 刚 开始。 刚刚开始，对， 你看 你从洗浴中心出来是一个放松的心态， 对， 就会问你接下来去哪玩呀、会把你带到专门的这种。那你要说我们像上半段说的，像那种晚上9点多就睡觉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感受这种文化、但是这是并存的，一点也不矛盾。 是的，是的，和谐共处哈。 是这样的。 沈阳是很鲜活的城市，也是大城市哈。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妍妍作为旅行者的一些感受哈。你作为一个女孩，爱美是绝对可以去接受的一个事实和现实。 是是。 到了沈阳，如何逛逛那些特别有？应该叫做特色的风情街也好，买东西的地方，购物的场所，沈阳应该也很发达，对不对？高楼大厦应该有那样的吧？ 对对对对对，沈阳其实，沈阳有一个老的这个购物街，沈阳中街，应该很多人也听说过。 沈阳中街， 对，它就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王府井大街， 招牌的。 对， 嗯， 这个街车进去基本上是。 也是 停滞不前的，就完全、 还可以进车那种， 可以进车、 不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车是蠕动状态、 蠕动蠕动、 它其实就是一家接一家店，每家店都开始跟你动次打次，放着最激烈的音乐、 是那种的。 对， 它不是那种比如说一个大楼里边有好多店在封闭的环境， 有这样的、 也这样， 它有这种购物中心、但是更多的就是像 档口， 对，档口一个一个的店，有专卖店，然后也有那种小店。其实 在沈阳我发现就是购物这方面哈，他们有一个非常就是典型的，可能也跟东三省，因为东三省 的 女性她们都非常的标致，身材啊长相都非常 的 特别，对，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其实眼光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比较偏日韩风范，他们那边都是会有什么外贸呀，然后进口的这种服装，然后他们那边既有这种专卖店，也有这种就是买手店，靠自己的眼光和买的衣服搭在一起。 是的。 然后同时呢，每家店门口还会有一些卖烤串、烤肠，然后小食品，然后这种小玩意儿。 很有东北特色。 对对对，店铺。 嗯。 然后就是整条街混杂着这种油炸食品的味道，混杂着这种就是护肤品的那种香薰味。 是的，是的。 然后同时还有大家那种吵吵杂杂的那种交易的这种声音， 鲜活的生活， 以及带着就是很特色的那种沈阳口音的那种交流。 对。 所以你在这条街上，你能感受，因为沈阳当地人他们会觉得，比如说过得稍微好一些的，他们会觉得中街特别接地，就是太可能就是太市井了， 太 local 了。 对对对对、 哦， 但是对于我这样的游客来说，我会觉得哇，这才是他们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嗯 对。 我去的本溪那次也是一个商业街，其实本溪更小这个城市， 嗯， 然后它有一个广场全是鸽子， 哦， 然后大家就买那5块钱一包的喂鸽子，那啊全是小朋友，我觉得我的天哪，这鸽子赶上好几个广场的鸽子数量， 是 国外那个感觉， 肥肥的鸽子 真棒，吃特别棒，然后就是鸽子广场旁边就是一条类似你那种商业街，有那种国营商场的感觉， 是 外边放的那种那个五颜六色的衣服，有那种下垂感很多的红色黄色那种衣服， 嗯， 这个柜台下边就是蹲着一条狗就看着你，那种感觉非常接地气， 对， 而且旁边就有那种卖那种什么扇贝的、生蚝的， 啊、 用塑料袋包着包装好的，就是这个夜生活，如果到那儿开始展开的话，你会觉得挺长时间可以耗费在那儿， 对， 慢慢的溜达，慢慢的吃，慢慢的看。啊，什么精品店呀、啊、外贸店呀、啊，还有卖貂绒的，卖貂皮大衣，都有很多很多这种店铺。 对， 类似这种感觉。 在沈阳，它其实是有什么南关啊、北关啊、西关啊、东关啊这些地方、 哦， 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四四方方的这种城市嘛。 是。 然后每个区域其实都有每个区域不同的特色。 哦。 像南关呢，它就是哦，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去过南关那边。 嗯。 它南关有一个景点，也是他们的网红景点， 嗯、 是一个小教堂，有点像是哈尔滨的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那种感觉， 哥特之间那种的。 哦、对，沈阳自己也有一个天主教堂、 嗯， 那也是他们现在小年轻会专门去打卡的。 嗯， 那个区域拍张照片，跟你在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或者是德国拍的照片一模一样，绝对没有违和感、 嗯， 看不出来那是在国内。 嗯， 对，可能很多沈阳当地的那些小市民，就是小居民，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景点拍出来那么好看。 嗯嗯， 然后那附近呢？有一些刚刚您说的那种，就是那种商场，就是一个大楼，然后里面一家店一家店的，但是它不是那种专卖店的那种，就是全是买手店，非常密集，就是档口。 哦，档口。 对，然后我曾经在那里面，我自己去潇洒过。 潇洒过。 就是控制不住，眼光太好了，他每个店主的眼光都带有。 是吧？ 嗯，进去就是，哎，小妹，你看我这小衫，对，你看我这小衫挺适合你的、 嗯， 哎，我这不讲价， 不贵。 对， 嗯， 就会让你就是控制不住在那儿。1000元穿出一身精彩， 真的！ 啊、1000元穿出5身精彩 啊，五身精彩， 对， 没错。又让想起青岛那个小哥，那个卖， 对， 青岛大衣， 对， 说我这个衣服太适合你了，就是给你准备一点，是吧？赶紧来看看那个感觉哈， 150穿出夏天的一身精彩。 是的，其实我们的沈阳的生活呢，鲜鲜亮亮的，都会在我们的不断接触它之后，会体验它的好和它的有一点点地气的感受。那个地气是有分两个阶段去认识那个部分哈。 嗯、 当你融入沈阳的生活，融入东北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在那个地方生活是缓慢而且有趣的。而且物价不高，很多人说，哎呀，我在大城市打拼，回到我的家乡沈阳，就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去招待大家的，就那种感觉， 绝对 是 这样的，是 吧？有吧？ 在东三省，我觉得沈阳算是非常就是有生活化的一个省会城市了。 嗯， 对，你可以在这儿有那种繁华的那种享受，因为它也有那些比较什么银泰商场、 对 呀、啊、大城商场、啊、 对， 这些比较高端 名牌也会有， 对，名牌也会有的， 嗯， 消费力很好嘛， 嗯， 然后也会有这种像中街呀、啊、小南关。这样比较接地气的， 嗯， 然后烤肉店更是物价低廉，然后吃的非常美味。 是的， 对。 哎，我还知道我们的那个妍妍在大连读的书， 对， 大连属于东北， 对。 但是我老觉得大连跟沈阳 不太一样，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我在烟台读书的时候呢，我有很多大连的朋友，那个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我读大二，99，对大二。然后呢，我们在大连的朋友说：“哎呦，去我们大连来玩吧。”我说：“这不跟烟台有什么区别？都一样吗？有海什么的，可不一样。我们那个大连有直接饮用的水在广场上。”我当时我觉得2000年 太洋气了。 我说：“直接饮用的水是什么意思？就是应该直接喝也不会拉肚子。”我老就这一点，我觉得大连。好漂亮啊， 深深的打动你。 老虎滩， 对 不 对？ 你我觉得非常适合去那边。那大连给你的感觉跟沈阳来比的话，就是咱们稍微说一说大连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东北小香港嘛。 东北小香港， 对， 维多利亚哈哈闪亮。 真是这样。 是这样吗？ 大连有100多个广场，非常的干净，海滨城市嘛。 对对 对 对。 那边是非常的干净。然后东北呢，它带着一点灰蒙蒙的那种 乡土气息， 有那种老工业城市的那种厚重感。 哦、哎，你说的对，老工业城市。 对对对对， 嗯嗯嗯、 它这两个其实对比，你就感受就很不一样。 嗯， 大连风很大，一年刮2次风，一次刮半年。你在大连很难有非常整齐的发型， 哦、 因为它靠海嘛。 是的， 再加上它的地域是一个尖角尖出来的这种岛状形式，所以它风是三面尖的。 嗯嗯， 对。 嗯， 然后因为这种风大呢，所以导致这个城市非常的干净和整洁，留不下什么的灰尘， 吹没了。 对， 对、 嗯、节奏呢跟沈阳比的话，大连 其实大连算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 哦、 相对于东北来说， 是是是， 因为大连会有很多就是那种国外的那种大公司、 嗯、 比如说日韩那边这种企业、 嗯、 甚至英特尔也都在大连有、 嗯、 所以他们那边有一种外企，就是带动它整个这个海滨城市的这种节奏很快、 嗯嗯、 年轻人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很快节奏的。但像沈阳呢，它因为是一个重工业城市， 没错没错， 又是东北重镇，所以那边的人节奏会慢一些、 嗯、 但是相对起来也更稳重一些。 嗯，哎，说的很有道理。大连的饮食也是东北方面的代表的哈。 对， 你刚才说那沈阳的烧烤，沈阳的鸡架，大连有没有什么小吃，你就让你觉得读书生活的时候印象特深刻？ 那当然是海鲜。 海鲜。 对、 哦， 大连说话都有一股海蛎子味儿。 是的， 海蛎子就是咱们现在说这个花蛤嘛、 啊， 类似于这种。对， 对， 对， 对， 海虹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对，然后大连还有炒焖子。 炒焖子我爱吃，烟台也有。 对。 我跟你讲，那个怎么讲？那个花生的做的，其实是蘸点花生酱， 对， 蘸点蒜， 对对 对， 对， 对，加点蒜。加点醋，加酱油， 意想不到的好吃， 是简简单单的，2-3块钱一份儿。 对，炒焖子吗？ 家乡的味道 是，然后呢，再来一个用那个锡纸包的什么那个扇贝啊，咔一弄。 对对 对， 对。 您是论斤称的，咱们这儿论个来的，海虹、生蚝都是论斤的。 海边的小店可能1-20就给你上一盆，随便吃嘛。 对对对对， 我那会儿我大连的一些朋友，他们大连的同学嘛。他们也是很淳朴，他们都是渔民的后代， 渔民的后代， 对，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 厉害。 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他们就在海边溜达溜达，就海里面冲过来的贝壳，他们拿起来用海水涮一涮，直接就吸着吃了。对于他们来说，因为海很干净嘛， 认识 他看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这就是自然的馈赠， 嗯、 丝毫不会像我们说啊，我冲一冲，我加点佐料，不， 不用， 他们吃的就是那种感觉。 是，我也有些在海边生活的朋友，像什么龙口啊、日照啊，这不都是那些烟台吗？ 是是 是， 是， 都一样的啊。他们呢，我特别羡慕，就是那些走读的朋友，因为有住校嘛，大学又走读又住校，烟台市区的朋友呢，每周六周日就要回家吃饭了，然后周日的晚上回来。会带给我们宿舍非常多他们妈妈爸爸做的那个自家的海鲜、 啊、 你就看吧，哎呀，就是你会想不到，就是每一个家庭对于海鲜这个食材的加工程度的细致，以及这个家里的这种感觉，有的呢非常的粗犷，就是水煮的、 啊、 然后加点盐，用那大塑料袋子拎回来，你知道吗？那种一袋，哎呀，啪放吃吧，这是我们刚弄的这个爬虾，虾爬的， 太大方了。 还有那个什么扇贝吃吧，都刚做的、 啊、 哈，您挺近的嘛，开车送过来就是热乎的 啊。 我们就开始宿舍的朋友一起吃，然后来还有一种一份保鲜盒，乐扣，你把那啊弄得很精细，然后把那海鲜做的像一盘菜一样，就小螃蟹切的，你就知道那个细致程度哈。 是是是，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游客到达一个海边的城市，有海鲜，有海岛，可以看日出，可以看日落，可以有海滨大道走一走，可以自驾的话，我觉得这趟行程相当相当的爽。我就特别喜欢海边， 是这样的事儿、嗯，我能感觉到整个非常爱海边。 非常爱海边，对。 我爸吃海鲜过敏，从我记事儿到现在20-30年了吧。 他不吃海鲜。 我爸唯一不过敏的就是大连海边一个小小的店红星渔村他们家的海鲜，我爸吃了一顿 没 有过敏，而且我爸说就只有那一顿他才知道为什么大家爱吃海鲜。 嗯，那是不是也许因为这个，他吃完这个海鲜之后，他在别的地方也打开吃海鲜的这样一个勇气？ 没有。后来他再吃还是过敏，就只有那个地方不过敏。 哦，过敏不过敏，也许当然也跟食材有关系。 对对对对， 也跟他做法有关系。 对对 对 对，对 吧？ 我觉得很奇妙，可能就是跟那个地方有化学反应吧。 是的，是的， 对，很便宜。其实就我们三个人吃了100多块钱，记忆印象深刻。四盘海鲜都是新鲜的。 出去玩，我们都说老百姓呢还是关注这个钱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 谁都是这样的，钱不能从天上掉下来， 是这样的。 从沈阳和大连对比的话，消费的物价对比，大连是不是更贵一点？我感觉 大连要贵一点， 对不对？ 对， 我的感觉，我也没有去过大连，没有去过沈阳，但是我能感觉到大连应该比沈阳更贵一点。 你像我上学那会儿，大连有国际服装节，有国际啤酒 哦， 对 对对， 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开放， 跟青岛一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他这个物价高，那边的人也比较洋气一些，因为很多日韩那边的企业，他们就是 入驻 外企都在那边，他们会不由自主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 审美啊、消费啊、 对对对 结构什么的、啊， 是这样的。 当然，很多朋友对那个东北啊、东三省，比如大连、沈阳这些城市，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说会不会有点乱？因为人民分很淳朴，淳朴后面就是彪悍，对不对？你会觉得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别到那边有吗？没有，其实非常安全。 就是你不要有攻击性。首先，我们要游客做到，就是不要就是出言 啊，不逊，对 对 对 对, 对，不要主动引战，对。然后他们如果有战争，你就旁观 就 可以了。 啊、就看 的，对对对，的的确确那边的人 性格 会 比较暴烈， 比较直接一些， 比较直接， 可能就是你看我一眼，你为什么看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会有这样的， 你言我一语的，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比较很自在、很温和的进行我们的行程就行 了，是的， 是的，快快乐乐、开开心 心，哪里都一样。 对, 对, 对， 只要你按部就班的，不要把自己的很多东西显露出来，不要太过于高调，都挺安全 的，对对， 是 这样 的， 是 不是？ 是 晚上也可以随便去，因为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安全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生活的节奏啊，消费来说呢，如果你在北京生活工作的话，你会到那边觉得自己还可以，对不对？那种感觉就是自己不是那么拮据，是不是？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 对，要论消费的话，北京肯定是大于大连，然后肯定是大于沈阳 的。是 的， 是的， 对 对 对 对对。很多的朋友因为有了高铁，有了什么和谐号。有的你还做过那个叫复兴号， 对对，复兴号， 对，很多很多的朋友可以把北京的生活圈子扩展到很远的地方，周末就可以去，开车也去，飞机也可以去，坐车也可以去，这坐车到沈阳很快的高铁。 这两个地方我推荐去沈阳坐高铁，去大连坐飞机，因为北京到大连的飞机经常会有140块钱的特价票， 很多手机 APP 的首页， 对， 去大连， 就是北京到 280， 对。但是这样的，因为大连它在这个角上，所以北京到大连的高铁要经过一个渤海湾绕一圈，所以无形之中它这个距离就大大的，对，大大增加了。坐飞机更方便一些，但是沈阳它就在渤海湾的上面，所以你直接坐这个高铁4个小时、5个小时 有道理， 对。 大连、沈阳都是东北非常代表性的城市，而且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啊！如果作为一个游客去的话，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很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真是这样！ 希望大家调整好行程，准备好自己的肚子，不要健康出问题，也别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对， 到沈阳、到大连，感受一个愉快的假期，不管您自己去、朋友去、家人去，都挺好。 对对对对 对, 对，时间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天一天过去的，我们犒赏自己的方式，旅行其中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各位珍惜好自己的年假，跟自己最最中意的人去你理想的目的地。谢谢我身边唯一一个博士研究生的学位的获得者李岩严美丽， 谢谢准哥，谢谢大家， 也不要忘记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是为了体会。